解脱了所有罪恶，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固。 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征服》了。自从95年《凡人二重唱》解散之后，袁惟仁就潜心于幕后的创作。和他相恋七年的女友陈小娟一样，他的一些作品频频出现在各大排行榜的前列，被广为传唱。他合作的也有很多天后级的人物，比如说王菲的《执迷不悔》、那英的《征服》，以及许茹芸的《半首歌》。我们刚才说到的袁惟仁和陈小娟这两个名字，实际上他们曾经是一对活跃在流行乐坛的令人羡慕的音乐情侣，可是最终也难免走上了分开的结局。 用你的泪来陪我的泪，用我的嘴惩罚你所有的罪，不完美的结尾也许才是完美，已经没有谁还能分辨错与对。用你的灰来沾我的灰，用我的悲可怜你所有的悲，不确定的永远也许才会永远，会是谁让你在我面前变得冷血？干脆就把自己收回，往火里退，一次把心烧成灰，痛到痛没感觉。干脆就让自己憔悴，才能用苦下的眼去视而不见去面对，不能前只能退，不能进只能远，一切已经面目全非。 在袁惟仁为那英写下《梦醒了》，而陈小娟为那英写下《干脆》的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这两个人已经处于分手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七年的感情走到终点？是因为了解而分离，还是说感情终究敌不过时间的折磨？也许这一切不过就像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常能够看到的那些分分合合。不知道爱情是不是天生就应该是这种折磨人的东西，我们总会在这其中找寻一些不甘心和渴求，也许这样的牵肠挂肚，也许带着一些惋惜的或者是恨意的情感，才能够让人有更深刻的回应和情绪吧。有一句话说得好，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遗忘》。 受伤的叶子听见季节的吩咐，掉下了深爱的大树，留不住的痣就要变作不在乎，熟悉的影子渐模糊，一生又一世，一段沉溺的下午和不再回头的觉悟，我们的故事终于真的要结束。最后一次相望是回到伤心的地方，追溯相爱时光，

这种甜美的相投，习惯对你。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怀彪子，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相爱》，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男生呢叫做张克凡。如果说这个名字你觉得陌生的话，那你是否记得曾经跟小虎队一起风靡一时的组合红孩儿呢？所以张克凡就是红孩儿当中的成员之一。而另外的这位女生，她是胡贝蔚，虽然说这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可是她曾经在香港歌坛几乎是达名一派御用的女歌手。 我是否只问自己的感受，把爱的定义刻在我心中，不停地试探你有多爱我。 我是否真的爱自己太多，给你的情绪总比体谅多，不肯为你放弃一点自我。 为何你总是这样的宠我？ 那是因为我做的还不够。话却言不由衷，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可是爱怎能忘记给对方自由？ 越是在乎的心越该温柔，相爱的默契是在彼此的眼中，有你有我。情绪总比体谅多，不肯为你放弃一点自我。 为何你总是这样的宠我？ 那是因为我做的还不够啊。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想给你空间又忍不住想占有， 心越难张口，想好好说的话却言不由衷。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可是爱怎能忘记给对方自由？ 越是在乎的心越该温柔，相爱的默契是在彼此的眼中，有你有我。心越难张口，想好好说的话却言不由衷。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可是爱怎能忘记给对方自由？ 越是在乎的心越该温柔，相爱的默契是在彼此的眼中。 这首歌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所以现在胡贝蔚似乎已经不知所踪，而张克凡呢，目前也已经在台湾的综艺圈走了一个谐星的路线，难免会让人觉得有点唏嘘，尤其是看到他现在发福的样子，再想想那些青春的当年，实在感慨时间流逝。 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一首情歌对唱。这首歌是由吴宗宪和温岚一起演唱的。吴宗宪虽然自己在唱歌方面颇有遗憾，但是他却在发掘歌手方面相当厉害，比如说温岚，比如说周杰伦。 点了支不想抽的烟，思念像烟圈飘散在窗边，我 泡了杯没糖的咖啡，我擦的香水，会不会飘到你面前？天空上的云 闪 不 像 你的 心情捉摸不定，会像你扮鬼脸的表情难以忘记。爱的窗外越来越远，下着大雨那一眼，你哭红双眼，都是有不对，我才发现我无力挽回。双眼都没有不对，我才发现这早已经是从前。乡愁的烟，思念像烟圈飘散在窗边，我 泡了杯没糖的咖啡，我擦的香水，会不会飘到你面前？天空上的云 仿佛 像你的心情捉摸不定， 会像你扮鬼脸的表情难以忘记。爱的窗外越来越远，下着大雨那一 天， 你哭红双眼，都是我不对，我才发现我无力挽回。 双眼你没有不对，我才发现这早已经是从前。我想拉上窗帘， 我想闭上双眼， 只是我不想看到窗外过去的情节。 爱窗外这大雨那一夜，你哭红双眼，都是我不对，我才发现我无力挽回。 窗外越来越远，你哭得多久时间？ 你哭红双眼， 你没有不对，我才发现这早已经是从前。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打算要带你听到在歌坛被称为东方不败的张清芳。张清芳如果论出道的话，他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了在歌坛。从1985年的第一张专辑《激情过后》，一直到2004年的《感情生活》，那29张唱片似乎没有让年轻一些的歌迷认识他。对于年轻的乐迷来说，认识他其实是从《等待》这张专辑开始的。在张曼娟笔下的《等待》专辑，张清芳是一个重新被市场定位并且受到欢迎的声音。 不要再叫我宝贝，我 听得出你又多喝了几杯，太多谎言和推诿，爱已经无路可退，这次真的不能挽回。我的青春多可贵，奉献给爱，奉献给你不后悔。即使快乐这样短，像你送的花枯萎，眼泪只能灌溉伤悲。我在爱情里孤单飞行，窗台站着一排玻璃瓶，红色是你的嫉妒，黄色是你的自私，绿色是你忍不住的偷袭。我不再是你以为的那个宝贝，我的幸福不用你来给，瓶子是我最忠实的打击乐队，敲响我的空虚疲惫。我不再是你以为的那个宝贝，我的幸福不用你来给，瓶子是我最忠实的打击乐队，敲醒我的委屈和感觉，把讨厌的你往外推。不要再叫我先睡，听得出你身边还有人陪，太多寂寞和怨怼，爱不是想给才给，这次我不会再落泪。你的承诺多虚伪，总是迟到或者给的不纯粹，然而沉默这样长，总得不到你安慰，夜夜我都独自面对。我在爱情里孤单飞行，窗台站着一排玻璃瓶，红色是你的嫉妒，黄色是你的自私，绿色是你忍不住的偷袭。最忠实的打击乐队，敲响我的空虚疲惫。我不再是你以为的那个宝贝，我的幸福不用你来给，瓶子是我最忠实的打击乐队，敲醒我的委屈和感觉，把讨厌的你往外推。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呢，我们打算要给你听一听张学友。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问题，张学友有这么多的专辑，你最爱哪一张呢？这个问题很多他真正的歌迷都难以回答，因为每一张专辑都有一些无可替代的经典，让人无法割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张学友的一首老歌《情书》。 你手不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 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好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情书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很耐看的姑娘，也许你第一次听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太惊艳，但是如果你听多几遍，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好听，越听越对味。现在想来，从配乐和编曲上，这首歌直到过去这么多年还算是经典和上上之作。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一位呢，他是林忆莲。 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镇，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偷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只要牵着就一时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 分，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再走出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 失踪，这是我很喜欢的林忆莲的一首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的结束曲呢，也来自于非常会唱歌的陶喆。不过不同的是，他比张学友和林忆莲的身份更多了一重制作人的身份，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陶喆对于自己的音乐制作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他基本上保持着一年才推出一张专辑的速度。而接下来这首抒情歌也展现了感情当中的挣扎和自私。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黑暗中的我们都没有说话，你只想回家，不想你回家，寂寞深得像海，太让人害怕，温柔你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发，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你身体却在拼命逃，当欲望在燃烧，真的他有比我好，你为谁在挣扎，你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是命运对我的惩罚，爱你也没办法，恨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脱下，你的眉眼说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你不再挣扎，你爱我还是他，我宁愿听到残忍的回答，也不要再Thank you.